去。 科学放生，共同建设生态文明。 现在是北京时间5点整。 三月踏进北海边，寻到春烟流入眼，我听你唱惊喜，就能一下扯闲篇。红杏枝头春意浓，梨花细雨连阴天，丫头屋里眨傻眼，小子上头捋一圈，长亭外古道边，芳草碧连天，古城春风得意时，微雨光过半耳边。 87.6，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话说天下，话说天下。 天下人的天下，江湖人的江湖。话说天下，和您聊聊不同寻常的历史人物。四海一统，三国六朝，和和分分的南北，起起落落的人生。话说天下，给您说说跌宕传奇的历史故事。盖棺百年后重说中间善恶，笔墨玄机里再探是非曲直。谈笑间闲说历史，不用替古人担忧，这里是话说天下。这里是话说天下。现在的流行歌曲大部分都是一些情歌，整天的情啊爱呀、啊、不是你爱我就是我爱你，让人有点酸掉大牙了。但是这充分反映了情歌对于大家的重要性。不过您可别以为唱情歌是现代人的专利，古时候的人对爱情也有美好的向往，关于爱情的诗词也是数不胜数。电视剧《还珠格格》里紫薇经常挂在嘴边的就叫山无棱天地合，才敢与君绝，就出自一首叫做上爷的古诗。看来从古至今都有无数关于爱情的诗篇被后人传颂。今儿个咱们要聊的这位诗人就是被人们称为小李白的情诗王子，叫李商隐。他是被称为小李白的情诗王子，他是毛主席都感兴趣的诗人，他一生作诗无数，却很少有人能够读懂他诗中的含义。他对爱情一往情深，却总是有情人难成眷属。且听阿龙话说天下，情诗王子李商隐上集。光听这个名字您可能还不知道这人是谁，但如果我说上几句他的诗，估计您就能找到感觉了。相见时难别亦难，东风无力百花残，春蚕到死丝方尽，蜡炬成灰泪始干，就是出自李商隐之手。还有什么身无彩凤双飞翼，心有灵犀一点通，此情可待成追忆，只是当时已惘然，这些都是李商隐的代表作。李商隐的诗不但是词藻优美，富有韵律，读起来朗朗上口，而且他的诗中具有非常丰富的内涵，叫人琢磨不透，会让你在眼倦沉思的时候回味无穷。很多人在读了他的诗以后都会猜想他是不是有什么不为人知的爱情故事，不然怎么会写出这么缠绵悱恻的诗句呢？这个问题就连我们的毛主席也曾经非常感兴趣。毛主席曾经嘱咐秘书田家英，要他去找一本叫做《李义山恋爱事迹考》的书，想弄清楚李商隐的恋爱史。李义山恋爱事迹考是一个叫 苏雪林的女作家写的。据说这本书通过对李商隐的诗词和生平事迹的研究，揭开了他的爱情故事之谜。事实果真如此吗？ 北京文艺广播，您正在收听的是话说天下。 苏雪林被誉为二十世纪的著名才女，念海花的作者曾朴曾经夸奖过她，说她是文坛名探，故纸堆里的福尔摩斯。可见苏雪林在推断文人的生平故事上还是很有一套的。在这本李山恋爱事迹考中，苏雪林告诉我们，李商隐不仅喜欢过女道士，而且还对皇上身边的两个嫔妃产生过爱慕之情。这两个嫔妃，一个名叫飞花，一个名叫青凤，是一对姐妹。这些都是可以从她的诗句当中找到证据的。苏雪林说，李商隐的恋爱史是千古以来文人中罕有的奇遇，是情史中的第一悲剧。可见李商隐的爱情经历是多么的令人惋惜。不过苏雪林女士的推断就一定是李商隐的真正经历吗？还是这只是一种猜测而已呢？其实对于李商隐诗句当中的内涵，很多人都有自己独到的见解。就拿《锦瑟》这首诗来说，不同的人会从里面读出不同的含义。锦瑟无端五十弦，一弦一柱思华年，庄生晓梦迷蝴蝶，望帝春心托杜鹃，沧海月明珠有泪，蓝田日暖玉生烟，此情可待成追忆，只是当时已惘然。有的人认为这首诗写的是一种乐器，这种乐器叫做瑟，瑟是一种古琴，是我国原始丝弦乐器的一种。最早的瑟有五十根弦，这正应了诗句当中的那句“锦瑟无端五十弦”。而锦瑟的意思就是称赞这种乐器的精美。整首诗通过一连串的想象，描写了瑟这种乐器奏出的美妙华章。而有人说，这首诗其实是李商隐对自己一生的回顾，证据就在“一弦一柱思华年”这一句上。诗人借助一系列的比喻，追忆了自己过往的生活，发出了“只是当时已惘然”的叹息。而有的人则坚持认为这是一首情诗，表达了诗人对爱情的向往和追忆。而对于这首诗中的女主人公，也存在两种说法。一种说法认为这个女子是李商隐的小姨子，另一种则说她是李商隐的好友令狐桃的小妾。无论是谁，李商隐和他们之间都有着难以逾越的世俗鸿沟，所以这段爱情永远无法实现，只能成为一段美好的回忆。对于这首诗，苏雪林女士也认为是一首表达爱恋之情的情诗。其实锦瑟到底是为什么而写的，只有李商隐自己心里最清楚。而这首诗最大的妙处就在于它其中洋溢着的朦胧的情感，这种亦真亦幻的感觉才是诗歌最大的成功之处。那么李商隐的一生究竟有着怎样的经历？到底是不是像人们想象的那样有过缠绵悱恻的爱情故事？他的一生究竟是怎样度过的呢？说完了人们的一系列猜想，我们来看看李商隐的真实人生。李商隐生于唐朝，字义山，祖籍河南泌阳，所以在苏雪林女士的书里称他为李义山。 李商隐的诗词在当时就非常有名，而死后人们则给予了他更高的评价，把他和另一位诗人杜牧合在一起称为小李杜，意思是说李商隐的诗句和诗仙李白的相比也毫不逊色。李商隐家里从曾祖父开始就一直是朝廷命官，但是最高也只是做到了殿中侍御史，其他的都是一些县令县尉之类的小官。但是李商隐却多次在诗中透露他和当时的李唐王室有着亲属关系，也就是说和皇室同宗。在李商隐的诗中曾多次提到他和皇室的关系，但是却并没有感受到丝毫的暖意。比如他在《祭裴氏子文》中说，四海无可归之地，九族无可依之亲。在《祭处侍房叔父文》中，他说自己是宗绪崔嵬，簪缨带歇，意思是说我并没有把自己当做皇室的亲人，也没有从中收到过一丝一毫的好处。对于这件事情，后来清朝有一个名叫张彩田的人通过一番考证证明了李商隐和皇室的关系。李商隐的家族和皇室的确是远房亲戚，但是官方史料上却没有任何的记载。其实这件事情对于李商隐来说并不是一件好事儿。如果说身为皇室宗亲可以给他带来一些政治或者经济利益的话，那或多或少是一种安慰，但是这种不被认同的身份带给李商隐的则更多的是一种自怨自艾，一种看破世事的伤感。明明是亲人却不能相认，这对于一个内心敏感的诗人来说，自尊心会受到很大的伤害。李商隐的幼年很不幸，他的父亲在他9岁的时候去世了，留下他和母亲相依为命。为了贴补家用，李商隐曾经帮助别人抄书赚钱，即便这样李商隐也没有放弃学习，他跟随堂叔学习古文，16岁的时候就写出了2篇很好的文章，一篇叫才论，一篇叫圣论，都显示出了李商隐高超的文学造诣。这2篇文章一经流传，李商隐迅速成为了焦点人物，引起了很多士大夫的注意。这其中有一个人对李商隐的一生产生了巨大影响，这个人就是当时的骈文大家令狐楚。令狐楚找到李商隐，邀请他到自己的幕府中做事，手把手地教他写作，还让他和自己的儿子令狐桃一起学习。在令狐楚的帮助下，李商隐的写作水平突飞猛进，他对自己的未来充满了信心。世上没有免费的午餐，这个令狐楚是何许人也呢？他为什么要这么帮助李商隐？这背后有没有不可告人的目的呢？说到令狐楚，我们不得不提一提唐朝著名的一场政治斗争——牛李党争。话说唐宪宗元和3年，朝廷举办了一次科举考试，应试的举子中有2个人，一个名叫牛僧孺，一个名叫李宗隐。这2个人在考试卷中严厉地抨击了当时朝廷宰相李吉甫。这李吉甫知道这件事之后是勃然大怒，从此和牛僧孺、李宗隐结下了梁子。后来李吉甫死了，他的儿子李德裕别的不知道继承了没有，反正啊，把他老爹生前的仇家记得一清二楚，整天的跟这牛僧孺和李宗敏作对，闹得不亦乐乎。李德裕在朝中有一定的势力，党羽众多，而牛僧孺和李宗敏身后也有一伙人，这2伙人在当时被称为牛党和李党。不用说呀，牛党代表的是牛僧孺，而李党指的是李德裕。 而咱们现在说的令狐楚就是牛党中的重要人物。令狐楚这样提拔李商隐，自然有他的目的。李商隐文采出众，写的一首好文章，令狐楚作为文坛的名人，对他产生英雄相惜的感情，自然是在所难免。两个人越走越近，也在情理当中。但是令狐楚把自己辛辛苦苦摸索出来的经验，毫无保留的全都传授给了李商隐，让他学会了如何写作骈文。这恩情可是够大的了。听到这儿，你应该问了，这骈文是什么意思呢？骈文呢，是中国古代的一种文体形式，它相对于散文而言，这散文讲究的是形散而神不散，行文自由流畅，不拘泥于形式，而骈文非常注重形式，讲究对仗，要求韵律和谐，还要运用丰富的典故和华丽的词藻。这种文体在一定程度上束缚了作者，让他们不能自由发挥。但是如果是一个驾驭文字能力很强的人，运用了骈文这种手法，就能达到超乎想象的艺术效果。令狐楚把这种技巧传授给了李商隐，是有一定政治目的的。李商隐受到令狐楚的恩惠，自然会万分感激，成为令狐楚的心腹之人。拥有这样一个笔杆子，对于令狐楚所在的牛党来说，是一笔巨大的财富。怎么说呢？当时的文章评论就相当于现在的新闻宣传，对于政治人物是非常重要的。如果有需要，李商隐大笔一挥，写几篇歌功颂德的文章，就能大大的提高牛党的影响力。但是李商隐没有察觉到令狐楚的这番用意，在他心里一直把令狐楚当作良师益友，并不知道自己已经被卷入了政治斗争当中。大和六年，李商隐在令狐楚的资助下进京参加了科举考试，可是却名落孙山了。诗人就是缺少政治家的头脑，这就是为什么总是有人怀才不遇。其实啊，他并不是没本事，而是缺少一个跳板，缺少一个支持。对于李商隐来说，令狐楚就是这个跳板。天下之大，无奇不有。阿龙和您话说天下。李商隐考试失败，他的第一反应就是谴责自己，他觉得自己辜负了令狐楚对他的厚望，丢人现眼了。于是李商隐回到家中继续苦读，连续奋斗了五年，结果都是以失败告终。就在他心灰意冷之时，令狐楚的儿子令狐桃给他开了一扇大门。开成二年，李商隐再一次鼓起勇气参加了当年的科考，这次的主考官名叫高凯，是令狐桃的好朋友。考试以前呢，这高凯找到令狐桃，问他这期考生里边有没有熟人。令狐桃连想都没想，直接答道：“李商隐。”高凯接着问：“有没有其他人？”令狐桃又说了两遍：“李商隐，李商隐。”高凯听了微微一笑：“我明白你的意思了。”果然，李商隐在这次科考当中金榜题名。当李商隐得知事情的原委之后，感激涕零啊。可是他终究没有弄明白，令狐楚一家人对他为什么这么好，这里边是有目的的，所以才导致后来犯了一个天大的错误。开成三年，令狐楚病逝，他在临死之前特别交代，要让李商隐为他写祭文。李商隐满怀着悲痛，提笔写成了一篇文章，这篇文章里描述了令狐楚生前的飒爽英姿，说令狐楚在做节度使的时候，虽然身处公堂，身边竖着大刀长枪， 但他仍然神态自若，悠然地喝着酒。而那个身着白衣站在令狐楚身边的年轻人，就是李商隐自己。这幅场景被李商隐刻画得历历在目，让人读完之后有一种身临其境的感觉，可见令狐楚在李商隐心中的地位是多么的神圣不可侵犯。可是李商隐并不是一个搞政治的材料，令狐楚一死，他也迷失了方向。他和令狐楚的关系使他自然而然地被视为牛党中人，他也必须站在牛党这一边。您想啊，人家令狐家为了你李商隐是又教写文章又给找工作，最后连功名都给你争取来了，你要是将来背信弃义实在是说不过去。但令人没想到的是，《旧唐书》里记载李商隐在令狐楚死的那一年就背叛了牛党，投靠了李德裕为首的李党，成为了背信弃义的小人。而在这之后，李商隐参加红词科的考试，考官本来已经录取了他，却因为一个人的话又把他给刷下来了。那个人说李商隐此人不堪，意思是这个人品行不端，上不了大台面。有人猜测说这句话的人就是令狐桃。这里是话说天下，李商隐真的像《旧唐书》里写的那样是一个见利忘义的小人吗？真的像令狐桃说的那样上不了台面吗？到底是什么原因让他在令狐楚尸骨未寒的时候转而投奔了李党，不顾天下人的耻笑呢？如果非要说出一个答案的话，那就是因为爱情。情诗王子李商隐为了心爱的女人投奔了李党，背叛了自己的恩人，这个说法您会相信吗？还是另有其他隐情呢？这里是话说天下，我是阿龙，更多精彩的故事咱们明天接着聊。 北京文艺广播，您正在收听的是话说天下。 古代的、现代的、中国的、外国的奸臣、皇后、特务、太监，这历史里面有逃不尽的故事，这故事里面有您想不到的乐趣。北京文艺广播，阿龙在话说天下等着你。哎，一天一个故事，您可别错过了。 风带着他走上最长的旅途，一路跟着晚霞再没有停下，用着温暖星光也吻过夜里的花，一路肆意流浪还记得故乡吗？任生命穿梭时间的角落，他静静看着人们爱过和恨过，随时间漂泊，随他忘了，我记得他离开他的回忆重复的活着。